人生中有很多的夜晚是可以孤独的过的，唯有过年只有不孤单的理由。因为无论走到哪里，总会有一堆在你身边，有一堆亲戚要去串门，有许多同学聚会要参加。有人说这样的聚会是一种应酬，总要笑脸相迎，宁可宅在家里过年，而最后变成了明明是聚会，却是一群人一起玩手机。今年过年为什么不尝试做一些改变，放下手机，好好的和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呢？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歌曲《家》。 像来往匆匆的过客，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这一刻的情景，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，你独有的光彩，你的繁华，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，有幸福有疼痛，让我成长。你的天空，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你给我的每一个梦想，在漂泊的岁月让我坚强。

盼你开花后安详残 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，过年意味着团圆。每年的春运，人群就像黑压压的候鸟，纷纷回到故乡和家人团圆，讲述着彼此这一年见到的世界。人们总会说年味淡了，不想过了。过年不是七天乐，而是七天的无聊和累。可什么才是年味呢？是你记忆里一年都吃不到的美味，穿不到的新衣服，还是你怀念的鞭炮声，现在成了制造恐慌的罪恶呢？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看起来年味儿像是给贫瘠的生活准备的欢喜，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年，是再也不想过的穷日子，却止不住想念的人情味儿。